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周三的板块，你的故事谁的歌。昨天晚间呢，我已经发了点歌帖，大家也都给我留言了。今天有很多的朋友虽然没有点歌，但是想认真的来听歌，听大家的心情。可能想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吧，待会儿我们再来把留言分享给大家。如果此刻你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点歌的周三下午茶时光，欢迎你到微博上来找我，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进入到微博的主页，点击微博两个字，进入到时间顺序的主页之后，置顶微博可以进群跟更多的听众聊天。第二条 J 语是今天的直播帖，评论区可以给我留言。首先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2月7号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雪节气，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漫步北京雪舞的时分迎冬奥赏冰雪主题旅游线路，为市民朋友提供出游的参考。昨天杭州新增了一个中风险区域，根据民航局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从今天开始的14天之内，杭州机场每天保留一班到北京的航班。近日北京冬奥会首票冬奥代表团自用物品顺利通关，预计各冬奥代表团的入境高峰会在明年的1月中下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听歌了。今天确实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好，在傍晚到晚间的时候，北京呢可能会出现雨雪的天气，所以要提醒大家，晚高峰的时候呀，回家的路上要注意安全，同时呢也要裹紧各位的棉服、外套、羽绒服，确实会有一些些的冷。像刚才说的，昨天已经迎来了大雪节气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替被微胖耽误的凤凰来送出，当然也要把这首歌为什么会第一首来放呢，马上告诉大家。凤凰说想点一首歌送给又即将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方然同学，想请他在祝你平安和好人一生平安当中去选一首。方然在群里面说呢，你们选吧，你们选的我都喜欢，所以凤凰就帮他选了，说已经奋战在一线了，因为 我们的方然同学在南方广东省当医生，那现在呢也是在临近的需要做核酸检测比较密集的区域，现在被派过去在帮忙，很辛苦，因为这个核酸的密度和他们的特殊的防护要求，所以呢也是告诉我们很多群里面的听众啊，就是可能好几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以上连水都不敢喝，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凤凰帮他选了祝你平安这首歌。其实凤凰你点这两首歌的时候，我也更倾向于祝你平安，因为很希望所有的人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在可能生活没有那么平顺的时候，可以接受到我们的祝福。那这其中呢就有木子同学，他说已经进出医院多次，感觉自己忽然有种力不从心听由自然的感觉了，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回忆过去的经历。还有今天突然跟我说家里面遇到了不好的事情的冰素火同学，他说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样的歌曲，我也跟他说，我说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希望一切都平顺。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要送出我自己同时也是凤凰同学的一份很美好的心愿，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听歌的同时欢迎你到微博上面来留言，也把此刻你想说的话我帮你带给更多的人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来听孙悦祝你平安。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生活的些不平时，请你不必太在意，洒脱一些过得最大的心意。 确实，大家都平安幸福也是我最大的心愿，相信也是点了这首歌的凤凰同学的心愿，和很多很多此刻在听节目没有来得及跟我们互动和留言的朋友的心情。确实到年关了，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有的是身体方面的，有的是家人，不一定是自己的，然后再有可能是其他外在环境，比方说工作呀，或者是心情方面的。像我们的李老先生说的，新年将至，希望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注意身体健康，无论遇到了什么方面的挫折困难，一定要坚强。谢谢你。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为李老先生送歌了。喜欢我们这个板块的朋友记得了，我们点歌的规则是每个周二晚间到周三的上午来点歌，微博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那此刻呢，你们可以听一下大家点的歌和大家点歌时候的心情，然后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畅所欲言来给我们留言。留言的方法只有一个渠道，是在微博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李老先生昨天的留言是依据大雪节气的，他说再过半个多月呢，新年就要来了，都说新年第一场雪会瑞雪兆丰年，所以想提前点一首《我像雪花天上来》，希望新年可以带来每一个人的好运，祖国更加昌盛，更加强大。好的，那也把这份很美好的祝愿借着大雪节气的第二天送给大家，《我像雪花天上来》。 我像一朵雪花天上来，总像飘进你的情怀，可是你的心扉紧锁不开，让我在外孤独徘徊。我像一片秋化作泥土。

往日的时光很欢快的一首歌，也希望大家打破我们前两首歌的可能大家的心情啊，有一点点沉闷和不太愉悦的这样一个节奏，我们可以进入到往日的时光，去回忆很多美好的人和事，然后呢就过好今天，向往明天。因为今天的歌呢确实有点多，所以我们抓紧时间来听歌。有我们的好人游戏酱说，哎呀怎么在播和田玉呢，小杜告诉我是乐享下午茶呀。可能有一些朋友原来在车载 radio 或者是通过你的收音的这个载体听到了945的电波，然后呢你通过其他手机软件没有那么容易找到我们，给大家提供两个方式。第一个是我在节目开始一直唠叨的听听 FM， 这个呢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了，除了大家可以听到此刻的直播，我们全年的节目回放它都是有一个专辑的，大家可以依据标题去听你想听到的内容，非常好检索，在这个应用商城里面去下载听听 FM，听见的听就可以了，是一个蓝色的小标的 APP。然后进去了之后呢，因为就全部都是我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嘛，大家去搜乐享下午茶也可以，搜北京新闻广播也可以。还有一个方式，你说我不想再下载一个新的 APP 了，那很简单，学习强国大家都有吧，那么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是通过学习强国来微博找到我的，给我留言的。学习强国里面有一个专项的栏目叫做听电台，大家点进去以后呢选择新闻广播，因为它有两大块，一个叫新闻广播，一个叫交通广播，点进去新闻广播第一个就是我们北京新闻广播了啊，这个很简单，不要听错了哟那就听不到好听的歌曲和大家的心情了。摸手意见说想要听一首明月夜，不怕音乐太好听，只怕歌词太入心，听歌的人只听曲中意，不做曲中人，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沉默了许多，被时间和生活磨去了棱角，随心随意。好呀，既然你让我选，那就我就选原版的张国荣版本的明月夜吧。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比年轻的时候会沉默，我自己回头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我们更懂得此刻要不要说，要怎么说，不是顾虑更多了，而是我们真的成熟了不再轻易的对一些事情啊，对一些人去发表观点了，也不一定是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变化，要看你怎么去看待自己的这个变化。好了，不再废话了，来听明月夜。 我历经多少风霜才能够回到你的身边，等待的容颜是否依然没有改变，迎接我一身仆仆风尘，等待我的人是否还坐在窗前，带起含情泪迎接晨昏，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牵引我回到你身边。明明是一场空在梦里浮沉，不敢问当年是假是真，流水不管年华任它去，流于我心无处寻觅，经过多少年只有我还在窗前，冷冷的黑夜在我身边，没有一盏灯，没有一个等待的人，只有夜色依旧如从前。 等待我的人是否还坐在窗前，带起含情泪迎接晨昏，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牵引我回到你身边。明明是夜长空在梦里浮沉，不敢问当年是假是真，流水不管年华任它去，悠悠我心无处寻觅。经过多少年，只有我还在窗前，冷冷的黑夜在我身边，没有一盏灯，没有一个等待的人，只有夜色依旧如从前，明月也依旧如从前，明月也依旧如从前。 嗯，听起来这首歌也是一个在很适合回忆过去的时候来听的《明月夜》。嗯，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一个很甜蜜的故事啊。刚才没有找着我们节目直播的朋友，那现在我给他喊话，他也听不见了。但是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还是提醒一下大家，想要一直可以准确的找到我们，不用去串台，哎，听到。就是其他的软件告诉你是我们节目，但听了一个寂寞，一定要去下载我们官方的 APP 好吗？各个的应用商城都是有的，听听 FM。 然后呢，如果还是不清楚，可以来微博上面向我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也是可以随时找到我的。 M 爷的快乐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他说呢想要听到零几年的听情歌这首歌曲，我问他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现在遇见了喜欢的人。我说哦，那可不可以多写一点呢，只有一句话会不会太单薄了，你喜欢的人说不定今天也会听到哦。那他就很认真的又多写了几句，他说像歌词一样，遇见他心就会砰砰乱跳，每一次遇见都很激动，努力活到百岁，刚好爱他一个世纪，和他分享我所有的秘密。哎呀，各位有没有在这个冬日里面，天虽然阴阴的，但是你们被这位同学给甜到了。好了，零几年的朋友，你们听的情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吧。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零几年听的情歌。我确实比你们稍长几岁啊，没有听过，跟大家一起第一次来听。 一首写几岁听的情歌，可是我在那个时候遇见你，放肆我努力活到百岁后，却刚好爱你一整个世纪，被我抓在手心里的秘密，总有一天会亲手交给你，再行不通我就要穿越回过去，刚好爱你一整个世纪，我真的太糟糕，跟踪又被发现了，你居然对我笑，点了刺激我的脑，整个世界都能听得见我的心跳，我想都没想转身我就跑，第二次遇见你，你居然又对着我笑，假装不在意，假装我没看着你，其实我的心里已经开心到冒泡，对镜子里面的自己傻笑， My God， 你别再对我笑，笑得我的小心脏在扑通乱跳，我不敢抬头，还说到脸红彤彤，就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写一首十几岁听的情歌，可惜我没在那个时候遇见你。我怎么努力活到百岁后，却刚好爱你一整个世纪，被我抓在手心里的秘密，总有一天会亲手交给你。再行不通，我只要穿越回过去，刚好爱你一整个世纪。听着滴滴答。吉他在这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不知书本上开始模糊的字体，在不知不觉中在慢慢靠近你，会不会刚好也喜欢我，甚至偶尔也会 想起我，每天每分每秒只想见到我，早就开始幻想你也拥抱我。你，你好，你说很高兴我能够遇见你，想要坐在你的旁边亲吻可不可以，我瞬间激动到我不能自已，是一首十几岁听的情歌，可是我没在那个时候遇见你，我在我努力活到百岁后，刚好爱你间隔世纪，被我抓在手心里的秘密，总有一天会亲手交给你，再行不通我就要穿越回过去，刚好爱你间隔世纪。 哎，零几年听的情歌，不知道他表白的这位女生此刻有没有听到节目呢？哎呀，真的很甜哦，冬天还是需要一些甜蜜的元素，让我们可以觉得暖暖的。好，我们要抓紧时间听最后的两首歌了。因为今天我们如果可以刚刚好把这两首歌播出去的话，我觉得今天你的故事谁的歌非常的完美。柠檬小小说，有的歌是用来学会弹唱给喜欢的人听，有的歌是用来大家一起热闹欢唱，有的歌则是用来静静聆听，慢慢欣赏。第一次听到周深的《义无旁骛之吻》，还疑惑这么好听的女生我怎么不知道。周深的嗓音很特别，这首歌也诠释得很到位。见我以顽劣的天真，即中庸般隐忍，浪费余生。这是引用了一句歌词，最后一句他说，愿你我依旧勇敢，坚守如初，多美好的心愿啊。而周深呢，确实演绎很多歌曲也会让我们觉得，哎，这么好听的女生我们怎么之前错过了。但是当得知是周深的声线的时候，又会恍然大悟，说是他，没错。义无旁骛之吻也是最近在热播的胡珠夫人的片尾曲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同时呢，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还会听到今天点歌的各位应该是呆呆小熊吧，我们把你的歌放在了最后一首，不要走开，还是会听到的。先来听义无旁骛之吻。 心间道道是福，算洒多往复。 可否用灵魂相 深的义无旁骛之吻，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首歌，所以呢我要渐弱一下，帮我们林大医生来 cue 一下，他很可爱啊。第一首歌祝你平安是我们的凤凰同学要送给你的哟，方然同学。其实呢此刻他并不能够拿着手机跟我们互动，但是他拦下了他刚刚做完核酸的同学，拿起手机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跟我互动，我看到喽。然后呢现在他就让他的同学拿着手机给做核酸帮忙做核酸的他来听歌，义无旁骛之吻这首歌听到了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的林医生希望你在核酸结束之后，很辛苦的忙碌之后，可以有时间来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因为我们很多的听友都在挂念你，也谢谢你这么努力的付出。我们的第一首歌就是送给你的哦，不要忘了来听。然后他说好难打字哦，手机是用手机膜，这样子吗？那也很不容易啊，你终于替他帮我们互动了，然后呢，此刻。做了核酸还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真的好忙碌。最后是小熊要听到的歌，他说年少时候谁没有梦，生活修行都不轻松，回头来看困难重重，勇敢面对满脸笑容，想要听一首王子川的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年少，都会有梦想，别怕困难，努力去实现它。好的，这个是不是也应该送给今天好不容易听到一点点歌曲的我们的林医生呢？谢谢你，也谢谢你的同学来帮你互动。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明天下午的3:18我还在这里等你们，明天见。 不要太惆怅，霓虹纵然在嚣张，我们的步履有方向，成败不论，切莫将昔日遗忘。多年以又再相逢，我们都有了疲倦的笑容。问一声我的朋友，何时再为我吹奏？是否依旧？是否依旧？先听我说朋友，不要太惆怅，霓虹纵然在嚣张，我们的步履有方向，成败不论，切莫将昔日遗忘。多年以后又再相逢，我们都有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